积极、坚持，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改变我们生活的力量。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12:32，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职场帮帮团怎么播儿歌了呢？今天是5月31号嘛，明天就是六一儿童节了。那我相信很多有宝宝正在上幼儿园的家长，这两天都在参加幼儿园里的一些活动。没错啊，每到六一儿童节啊，很多的孩子啊都会跟着父母一起啊去游玩。那么与此同时呢，也有很多的商家或者是创业者，他们也严阵以待啊，等待这样一波亲子大军的到来。今天呢是周四，按照惯例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聊创业的话题。那今天的话题呢，就聚焦到儿童领域的创业。孩子的钱好赚吗？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也是在这个领域的一位创业者哈，他是来自品牌娃娃奇缘和动动波这两个项目的创始人冯烨。冯烨你好。 香龙好，大家好，祝大朋友小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 对，其实冯烨呢也是一位非常可爱的宝宝的妈妈哈。 谢谢。 宝宝也是在这个幼儿园阶段哈。 对， 哎，如果说呢有跟冯烨这年龄差不多的哈，也想创业的朋友，不妨哈听听他的故事。那么他的这个创业领域是什么呢？就是在一些商场或者是一些这个小区的底商里面哈，开设一些适合于孩子玩的这种游戏设施啊，还有什么娃娃机，大概就是这两块哈。 对，儿童娱乐加儿童娃娃机。 嗯，你的这个目标人群主要是针对于多少岁到多少岁的孩子？ 对于儿童娱乐业态来讲，主要是针对2岁到12岁左右的孩子。 嗯，好。那么你为什么要创业呢？其实冯烨在创业之前呢，他还是有很多的经历的哈，在一家外企啊，从事市场方面的工作哈。 嗯。 后来呢，又自己去学了这个跟职业规划有关的课程，也在一直做很多朋友的那种职业规划导师哈。那为什么要转到这个儿童领域的创业呢？ 嗯，其实当时我做职业规划职业规划师的这个初衷是想把我自己规划一下。 嗯， 所以当时去学职业规划师的时候，也是询问了很多老师还有同学，正好那时候我怀孕了，对于那个工作来讲，我跳槽其实也很难跳。嗯，因为好几个猎头来找我，但一看到我又是大龄女青年，刚结婚然后刚怀孕，基本上就不会再考虑在那个阶段去 帮我介绍新的机会。 嗯， 所以我就想，那还不如沉下心来去学习一下，怎么样去规划我的接下来的生活和工作。 嗯， 然后在那个跟老师和学生沟通的时候，就发现，嗯，他们说既然你生孩子了，嗯，那就往儿童方面去开始去探索，能不能在这个领域去创业。 这其实也是很多宝妈的一致想法，因为生了孩子自然而然的会对孩子的相关 感兴趣， 产品也好服务也好感兴趣啊。 嗯， 也想小试牛刀。那么你当时自己也是这么想的吗？认可大家的建议吗？ 我当时其实对于儿童项目还没有那么的那个想有热情。 嗯， 但是对于我自己的未来，我当时有一个最大的冲动是，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有没有能力去带好我自己的宝宝。 嗯， 所以呢，我就希望我能够通过职业规划师的学习，先把我自己做好，然后能够同时帮助我的孩子也规划一下他的人生。 嗯， 就是这么想的。 嗯， 但是后来为了去探索这个儿童项目，我当时还直接找了我两个朋友一起作为我的合伙人，然后我带着他们一起去找不同的项目。我记得当时我现在历历在目的，就是因为我爱人他在就是 social 那边那个地带，在崇文门那边工作。我一般到了周末，我就会去到他工作的地方，再找一个商场坐下来，就在看各种项目，去数人数，数各种项目的人流量。我当时是从我最喜欢吃的东西开始看起。 哦，对，说到这个儿童经济啊，有人统计了，包括很多比如说用品啊，玩具啊，娱乐呀，还有一些比如说教育啊，医疗啊，食品啊，等等，这里面呢包含很多领域。 对，很多。 你刚开始的时候是从这个小吃零食开始是吗？ 对，我最早是先从我自己最爱吃的一些甜点，比如说奶酪呀，还有泡芙呀，这样的项目开始看起。 嗯， 我大大小小看了将近60多个不同的小的项目。 啊，都是跟吃有关的吗？是卖不同吃的是吗？ 对， 看了60多个， 差不多吧。 都自己吃了一次吗？ 都是我最爱吃的。 好，从自己最爱入手。 对。 好，那后来为什么没看上？ 后来因为正好那个老师当时说了，你从儿童项目开始看你，我就把那是在那之前我就开始转了一个方向，就去开始看儿童层。然后后来我当时有一同学，他开了一个早教中心，他其实已经开了全国100多家了。然后我带着我的那两个想一起合伙的同学和朋友一起去找到他，就让他，我想加盟他的那个项目。但是我觉得他后来请他一块儿吃饭聊天，就是向他请教，他就给了我一个比较中肯的建议。他问了我们，你们愿意拿多少钱出来去投资？ 嗯， 我们当时每家人可能期望能拿出来的，大概是20到30万吧。 哪一年？ 2013年，那时候问他的时候，2013年下半年。 嗯，好。 然后，我的那个同学就建议我说，你们又是第一次创业，他建议我从一个比较入门比较简单的这样的行业开始入门。 嗯， 而且他也见到过他们是能挣到钱的。 什么呢？ 就是婴儿游泳馆。 婴儿游泳馆。 对。 那这个做吃的入门不简单吗？ 做吃的其实后来我才发现，确实吃的它是另外一个领域。 嗯， 然后而且在那时候我看了很多加盟费啊什么的，真的也不菲。 嗯， 所以我们当时我也忘了怎么就转到这个儿童项目，但是最后很坚决的就一定，因为再加上朋友介绍，那是肯定是能挣钱的。因为其他的项目我只是看，没有一个验证，不知道能不能挣到钱。 嗯，好，所以这是算是过来人给了你指了一条明路。 对， 是吧？就是你听他的建议了，你更多的是相信他。 嗯，就是因为他已经都告诉我具体的数字，然后而且他说作为你第一次创业就应该找一个比较简单门槛比较低的项目进来，这样的话你再去探索，你再去了解儿童项目。 嗯， 他是这样的建议当时。 好，所以这算是高人指点吧。 嗯，对。 好，那从游泳馆开始啊，当时手里也就是20-30万， 嗯，对，我当时其实我们就准备了20到30万。 你一个人全资吗？还是说有合伙人？ 后来因为当时走着走着，同学还有朋友他们可能就慢慢的就，因为他在那个条路上也要去探索，也要去花时间去各个地方看。我决定要做那个婴儿游泳的时候，我自己那时候还在怀孕的状态，所以我记得我曾经把全北京的排名前10的所有的游泳馆都走过至少2到3遍。 哦呀， 就以顾客的形式或者以加盟商的形式去，就在那儿蹲着看，坐着看。 嗯 嗯， 确实这样运动对孕妇比较好。 对， 但是这个挺辛苦的。 我从东南西北中都去过，比如说到亦庄，北到北苑，还有东到昌平那边东北边，然后通州，中间都去过。 那你倒是省了遛弯的时间了。 对，我当时就想这样的话有助于我顺产。 好，那你看完之后有收获吗？ 有收获，当时至少从一些数据来看我会心里面比较有底。 嗯 嗯，然后而且我当时本来想开新店，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新店当时因为那个我要加盟的那个总部他们控制的非常的严格，嗯，有一个保护公里范围数，但是我找了很多都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后来我就再转了一个思路，那我实在没有新的地儿，我就去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去并购一家店。 嗯，哦，收一家店。 对， 还人愿意卖给你吗？ 嗯，正好那是在网上去找的，找到了3家意向的。嗯， 网上找的。 对，他有像那些大的平台，他们都有这样的二手信息。 嗯 嗯， 好。 然后找到了3个不同的方向，在西边西红门那边有一家，嗯，然后通州有一家，然后长营也有一家。 嗯， 当时这3家我都在做比较，每家的报价都不一样。 嗯 嗯，然后最后就在我快要决定其中一家的时候，我才发现我现在的那家。 好，花了多少钱？ 嗯，这个是商业机密。 就是你手头的钱够不够吧？ 刚刚够。 刚刚够啊。 对 啊，那还挺喜欢。 其实我当时那个钱是因为在3家里面是最贵的那家 啊。 后来因为我们考虑到它的会员数是最多的， 嗯， 那这个里面它是双刃剑，会员数最多，那可能我花的成本会最贵，但是它的这个可持续性是更强的。 好，那你当时是怎么做预算的呢？就是说我总要测算一下能不能挣钱，他要能挣钱为什么还要卖给我呢？是不是 确实想过这个问题？我们也问了一些朋友，但是因为我现在特别能理解想创业的时候那种冲动， 嗯， 就是我就想着我拿着钱一定要把这钱花出去，然后如果不花出去就跟那买股票的时候一样，你不花出去就感觉自己亏了。 嗯， 但其实那个时候基本上大脑里面是不会想你会失败的那个样子的。 那就说没有做过太精确的预估未来的盈利状况。 我做过一个，我当时是用 Excel 表做过3家店的一个预估表的。 嗯， 就是它的，我甚至做了好几遍。 你是考虑了哪些变量，哪些因素？ 主要是看它的客户量，还有它的客单价。 嗯， 以及他们告诉我的，就是按照每个他们要转让给我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业主他们告诉我的这个数字。 嗯， 然后就这样才。就算出来最后还是决定要这个会员量最多的这家。 你算出来的结果是挣钱的？ 嗯，对。 嗯， 而且我现在想起来，当时我想把3家都收了。 啊，那你算出来是挣钱的，你后来还需要投入吗？ 当时没有想过要投入。 嗯，那实际运营之后呢？ 实际运营很快的，在我记得我是1月份跟他们交接的。 嗯， 到了3月份的时候，3月份之前，因为3月份就会是旺季，之前我就要做一个大的那个内部要做一个重新的设备的更新，当时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动。 嗯，这个是你之前想到的吗？ 没有， 就是你当时想的是拎包入住那种是吧？没想到后续还有装修和维修。 是的，后来发现你的预算几乎是超了1倍的预算。 嗯。那这一块有什么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如果现在任何一个想创业的朋友，我非常希望就告诉大家，你一定，如果假设你手上有30万，那你去找项目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这个预算做到 就找项目只能按照一半来去计算。 嗯， 这样的话你的手头上会比较充裕，而且不会特别难受。 那 当时 需要的那部分钱从哪里来呢？ 当时就去找朋友借。 哦， 嗯， 那万一没借到呢？ 所以还是借到了嘛。 啊，就是创业也是一种冒险的行为啊。 真的创业是非常冒险，而且创业是一个考验你的特别各种综合能力的一种行为，我觉得是。 嗯，好。 嗯， 所以这个如果资金链出现了问题的话， 嗯， 后续的麻烦可能就更多。那现在回想起来的话，除了要把资金备足之外， 嗯， 那么你如果再要去收那么一家店的话，你还会考虑哪些当时没有考虑到的因素？ 我觉得如果是作为一个不管是底商还是商场，现在以前我也看了很多这种百度上的知识，其实选址很重要。 嗯， 就是70%-80%的，它不光只占了50%的重要性，选址占了我觉得到了70%-80%。 嗯， 在尤其是在你第一次创业这种阶段。 那你选的那个地方好吗？ 好在因为那个地方直接用它的用户的数已经帮我验证了这个选址是没有问题的。 嗯， 后来也事实证明，因为我后来发现另外两家店，我过一般每过半年一年我都会去关注，那两家店好像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哦，就跟买股票似的，即使我那个股票池子里的股票哈，我没有下单没有买，但我还会时不常的看一看它是不是涨了还是跌了， 对， 还是退市了。你说的这就是退市了。 是， 对不对？ 嗯，对，因为我经常会，其实嗯，即便是在开店以后，我还会经常去以前我看过那些排名至少前十名的那些店，然后跟那些做得非常好的经营者去找他们一起吃饭求教。 哦， 让他们给我传授他们的经验。 哎呀，你这精力很旺盛，还可以生二胎。 嗯，现在正在锻炼身体。 这创业对你来说确实，好像在体力上面你还挺吃得消的啊。 其实挺累的。我有一段，我其实最近也是每天晚上睡眠都是不足、嗯。但是那个，我现在想，为什么我能够坚持？可能真的是一种热情对这件事情的。热情，还有一个是我也想劝一下，在想去创业的这些人，大家一定要按时吃饭。 嗯， 如果要加班，先吃完饭再加班，因为你的身体是你唯一的保障。 嗯 嗯，很多人 是老公啊 啊， 我以为是老公。 老公也是做了很大的支持。 对，其实家庭的支持也很大的， 这是非常大的， 非常大的。好。嗯，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听一首歌哈。这首歌其实有孩子的父母都非常的熟悉。 副歌好不好啊？ 好， 我来问你们答。 没问题， 你快说，你快说。 爸爸的爸爸叫什么？ 爸爸的爸爸叫爷 爷。 爸爸的妈妈叫什么？ 爸爸的妈妈叫奶 奶。是不是大家对这首歌哈、啊、的歌词和旋律都非常的熟悉哈、啊？叫什么家族歌啊，或还有别的名字吧、啊？其实听到这样的歌，大家会想到什么呢？一个就是想到家里的那个音乐盒放的歌，还有就是咱们小区门口有几个那种电动的那种 摇摇车 是吧？投币，然后孩子在里面坐2分钟，然后就放这个歌了，对吧？ 嗯， 这是我们第一时间能想到的，也是好多年前啊这种。比较常见的儿童设施啊，就是很便宜就能够参与就能玩的。那现在如果我们再走到商场的话，你会发现这种设施还有，但是呢已经不是主流或者是不是最吸引大家的了。 嗯， 所以也想问问冯燕啊，就是现在这个儿童游乐领域啊，都有哪些设施是比较受孩子们欢迎？如果要创业要切入的话啊，哪些设施是比较能够产生现金流的？ 儿童娱乐里面其实分好几大块儿。 嗯， 第一个是大家经常看到的这种儿童乐园。儿童乐园里面还分它有电的和没有电的 啊。 嗯，所以其实这两类它也是一个细分领域。 嗯， 然后就是剩下的还有各种手工啊，还有就是其他的就属于早教类的了。 嗯，刚才我们说冯烨开这个 游泳馆那是他创业初期啊，涉水的项目。 对， 好，那自从啊这个进入这领域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啊。在多长时间之后就开始往刚才我所说的这种游乐设施或者是什么最近比较火的那个抓娃娃的那个机器开始入手了？过了多久？ 应该过了一年半，是开了第二家店。 嗯， 然后再过了就两年，就在第一家店两年以后就开第三家，然后第四家、第五家、第六家。 后面的扩张速度就快了，基本上是在一年半两年之后是吧？速度就更快了。好，那你切入的领域是什么？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你认为哪些赚钱赚的比较快一点，好赚一点？ 儿童乐园还是比较简单，然后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也比较门槛也能比较低的。 你是说搭一个城堡，大家在里面玩的那种吗？ 嗯，对。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这个领域已经。好多人，好多大的品牌，已经市场份额都很大了，所以我们要做的、能做的，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去找不同的新的项目来去作为我们的亮点。 嗯， 比如说我们当时第二家店其实是做泡泡馆。泡泡馆，然后我们再加了很多水的项目，就泡泡和水是不分家的。 嗯， 然后孩子们你会发现他们玩的真的走不动，能玩一天。 所以这个领域也是很。非常在那个时间段还是非常新潮的一个领域。 对，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当时开业的第一天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地毯，因为我们地毯其实正常来讲一般其实半年才需要换一次，但是我们的第一天因为那个商场开业确实做得很火爆，然后所有人都刚刚到了十点钟就冲进来了，然后我们本来我们那个店的面积不是特别大，大概在60平，然后一下子冲进来了好多人，然后你能看到那个地毯上全是泡泡，好多小朋友的爸爸妈妈的鞋都被那个泡泡都泡的，然后就那个过程就特别火爆。但是那个项目因为太单一了，然后继续我们又加入了很多新的不同的能够跟这个项目搭配的一些新的设施，就这样才能持续的发展。 这里面得求新也得求变。 对，不断的。 要么就是做得早啊，做得早，早之外呢还得要让大家有新意。 就在每个领域里面其实都是要有更新和迭代的。我当时我记得我很大量的时间都是在不同的地方逛商场。我逛的商场成了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 你都看到什么好玩的了？ 比如说那时候我看到，因为我主要是要为泡泡馆做一些搭配，所以我就会去主要去大了几个购物中心去看他们有什么新奇的项目。所以比如说跟水相关的，有墙面上的那个玩水的那种管道，还有钓鱼是比较刚需级的产品，然后还有遥控船。当时为了试验那个遥控船，我试验了3批船。 哦，就是在家里训练航空母舰那个。 对，然后我相当于花了3次钱买不同的质量的船。第一批船5天就报废了。 哦， 第二批船时间长一点，1个月。 嗯， 第三批船一直用到现在。 哦， 就你会发现里面真的也需要你花很多的时间和钱去做试验和验证。 那这第三批船是最贵的船吗？ 是之前的船的将近5到6倍。所以一分钱一分货。 这个只有自己参与了，自己亲手去尝试了，可能才能找到里面的门道。刚才你说的船这事儿就没有高人指点了。 真的，当时还找过一个朋友，他是懂这种物理，学过物理，他说你怎么不早一点找我呀。 所以创业这事儿，如果能找着专家就找专家，能找前辈就找前辈。 对， 多少有是个参考。 因为我做过职业规划师，我知道其实不管是做选一项职业还是选一个项目，一定要在之前做足了这个职业访谈或者是高手访谈。我觉得高手访谈给我的这个整个创业的道路上带来了很多的价值和帮助。 对，就你是踩在高手的肩膀上往上面爬的是吗？ 对，我希望是那样的。 然后其实也没有太多的成本是吧？ 有，只是可能花时间成本，还有脸皮要厚，然后要多去找人家。当然，其实第一个你要看你能给别人带来什么，至少不是冲突的。 嗯， 这样的话人家愿意跟你分享。 嗯， 然后比较虚心。 就说这事儿应该是个不花钱的事儿，不花太多钱的事儿，向人请教。 对，花时间，花精力， 花人情。 嗯， 顶多吃顿饭。 吃饭，对，或者互相帮助。 哎，你说的这个其实挺在理的啊，就是大家在这个道上啊，其实有时候是我求你，有时候也是你求我。 嗯， 也有的时候呢，咱们是携手并进，是吧？ 对，就是双赢，多赢。 嗯，确实，就是你可能有他没有的，他也有你正想要的东西。 嗯， 所以 其实那也是一种销售能力。 嗯， 就凭什么人家要帮你？ 是， 嗯， 就是你能够把自己的需求告诉别人，并且获得别人的帮助，这也是一种能力，是吧？ 是的。 嗯，好多人就是自己扛，其实特别苦，但是呢，最终的结果反而不是我们都想看到的。 是。 刚才谈到的就是第二个项目哈，第二个项目。 嗯， 那么还有呢，就是你们现在所做的这种在店里面运营的各种各样的设施，是吧？ 嗯。 那这种设施呢，其实如果多了的话呢，都还是需要人来管理的。 对。 是吧？也需要呢，就是在运营上会有一些这种销售啊，促销啊，这样一些手段。 服务。 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要请冯烨来聊一聊这里面的一些策略的问题。 好。 还有呢，就是你刚才谈到的这个选址。 嗯， 确实这个开店嘛，一个是项目，一个就是地方哈， 嗯， 还有就是人和资金，这几个呢是最重要的。 是。 嗯，我相信你刚才所说的这些店一定有好的，相对差一点的。嗯， 对，有。 哎，在选址上面你会有哪些建议给到大家呢？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心中有许多愿望，能够实现有多棒，只有哆啦 A 梦可以带着我实现梦想。可爱圆圆胖脸胖，小小叮当挂身上，总会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给我帮忙。时光机，哆啦 A 梦和我一起，让梦想发光。 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五点半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致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我是演员李光洁，为你朗读杨庆祥的《春夜独饮不醉》。明月离得远，明天更在明月外，当我一口饮下萧条的春夜，有多少人独自走过，多少花独自开放。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 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它，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和普通人谈工作，与勤奋者聊梦想，生活有不同过法，成功有多种定义。欢迎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13:01，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创业也是我们职场当中的一条路。马上就要到六一儿童节了，所以我们今天呢也制作了一期特别节目，来聊一聊孩子的钱好赚吗？我们的嘉宾呢也是在这个儿童经济的领域的一位创业者，来自娃娃奇缘和动动波的创始人冯烨。冯烨，你好。 香龙好，大家好。 冯烨现在呢应该是在不同的商圈啊和这个小区啊开了6-7家店了哈、那现在你感觉除了前面所说的那些个跟水有关的项目哈、跟电有关的或者是说不用水的哈、孩子们都喜欢玩哪些？ 还是一些攀爬类的呀，或者海洋球啊、就是这些比较传统的，他们其实都是儿童刚需级的产品。 好，你说的这种啊好像是按次来算的、是吧？ 对， 就是 按天， 按天啊，或者是你买张票就进去了是吧？ 对。 那还有一些呢，它是看你水平是吧，投个币你能一直玩，或者是说呢抓一个东西就抓上来了。 对 啊，这两种在这个赚钱上面哈、在经营上面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要采取不同的策略吗？ 确实不一样，因为它属于不一样的品类或者是业态都不一样了。那如果在前一种这种体验类的产品，它更多的是要做好服务，还有主要是维护好，因为都是小朋友，还有家长，要其实里面会涉及到一些比较比如说会出现一些小朋友之间的一些冲突呀，我们需要去及时的处理或者是帮助缓解。然后还有就是你本身的品类是不是足够丰富？对于儿童项目来讲，更多的家长其实关注的是丰富度。所以在选址像这样体验类的项目的时候，最好是大概面积要稍微大一些，不要太小。这是我们的经验。 你的经验。 对，如果太小了，孩子们可能很喜欢，但是家长会觉得就这么点儿，他会觉得很不值。 那你吃过这方面的亏吗？ 吃过。 你说说。 就是我们其中有一家店就是比较小，当时也没有想过这方面，没有考虑过太多，那时候也没有太多经验。然后来了以后，就是孩子们都特别喜欢，他们走到就是我们的泡泡馆，他走到我们的跟前儿，他就走不动了。都是几乎所有的孩子走到我们的面前，就跟感觉有磁铁把他们吸住的感觉一样，然后被家长就是拉着走了。家长我们访问了很多不愿意进来买单的家长，他们的结论就是说这家店太小了， 太挤了。 对，太挤了， 一个是项目不够丰富，一个是空间不够大。 嗯，那我也不去，我最怕人多了。 对，所以空间也是需要考虑的。 对对， 嗯， 所以后面的地方就越来越大了。 对，后面会越来越大。 嗯，但是越来越大也越来越贵啊。 对，但所以有一个这个平衡。 嗯 嗯，我觉得做儿童项目，尤其是体验类的，在300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平衡点。 嗯， 因为300平以下和以上，它的这个做消防还不一样。 嗯 嗯， 你看我们比如说做咖啡也好啊，或者是做一些堂食的东西也好，它会有一个平效比。 嗯，嗯对， 就每平方米能产生多少利润啊，或者是怎样。 嗯， 你们这有吗？ 我们其实也要考虑，其实每个业态都会考虑这个指标的。 嗯 嗯，所以为什么说面积不能过大，我见过也有可能初次创业就选了好几百平的，这样比如500-600平、 哦、 这样的厂子，他们做下来以后其实压力非常大。 嗯 嗯，然后而且在那个区域我见过他们的人流量根本就跟不上，就是把那个厂子装不满。 这个厂子要是太大了会容易冷清， 对， 太小了呢又 容易 比较拥挤， 是 也容易发生一些意外， 嗯，碰撞什么的。 哎，对，所以你的建议就是初创型的话200-300平米。 对，200-300平是比较可持续，或者是它的这种经营状态会是性价比应该比较好的。 嗯，刚才我们是以这个什么城堡啊这种乐园为例哈、啊 嗯、 那还有一些是电动它那种哈、啊、需要投币的这种、 嗯、投币， 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经营方式呢？ 这种经营方式就是它是不同的，也是一体验类的，但是它是跟电子相关的。嗯，经常是亲子项目，比如说爸爸妈妈跟孩子一起玩的。这种项目呢，它主要是也是看你的设备的，这种要注意的就是你选的这种设备的品牌一定要大，如果太小的话它的维修率会很高，你光是为了维修花了那个时间就会浪费你的经营。 这都是干货啊。 嗯， 今天冯叶说的这个每一个经验都值一顿饭。就是你可能也会成为某些想创业的人心目当中的专家了、 嗯、 是吧？因为这都是你交过的学费所换来的。 确实是学费。我曾经为了去选这个设备，我参加过很多这种不同的游乐展呀、设备展，我也去中山或者番禺、广州这些专门做这些设备的集中厂商的集中地去、参观过。 嗯、 但是即便是我在慎重的选择了很多大品牌的这样的机器，还是会出现很多你意想不到的问题。比如说就是我曾经居然订过8台机器回来，每台机器都出过问题。 是什么机呀、啊、 就是各种小朋友玩的，有带水的，也有这种小火车啊什么之类的、嗯、就是每一台都出了问题，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而且这是我精挑细选，是那些大品牌用的大厂商的货。 哦，那你家人会修吗？ 我家人，对，我爸爸经常充当我的维修工人。 所以真的是全家齐上阵啊。 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我爸爸还有我爱人经常跟着我一起去店里、嗯、包括我记得我第一批娃娃机都是我们3个人把它扛下来的，把我爸爸的腰都弄折了。 哎呀， 嗯， 所以这个每抓一个娃娃背后 都 可能有这个老板无数滴汗水和泪水啊， 血泪史 啊。说到这娃娃机我曾经也抓过、 嗯、 啊，给我一筐币我都没抓出来。后来我就想，那你们得多挣钱呀，是不是？当然不一定每个人都会买一筐币啊， 嗯， 对吧？这个有人在网上已经啊分享过了啊，就是说抓娃娃这个里面的一些概率的问题啊、 嗯、 等等啊。那其实这个呢，就是你认为吸引大家来玩的最关键的是什么？ 最关键我觉得是一种惊喜。 惊喜就抓到、 就是、那种惊喜的体验感， 得要抓到，老抓不到也不行。 对， 嗯， 所以我们对，我们把这个定义成我们自己有一个 slogan， 就是欢乐惊喜抓回家。 嗯，那不是，难道不是那个娃娃吗？ 就是那个抓到那个娃娃的那个欢乐和惊喜感让你觉得很好玩。 那个娃娃本身让我想抓它， 对，娃娃也会，它的 IP 的这种受欢迎程度也是很重要的。 嗯， 所以我们在选 IP 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儿童偏多，我们都是选的一些大的儿童 IP。 嗯， 当然也会配合一些年轻人喜欢的 IP。 所以娃娃机的重点是在娃娃，或者说在娃娃背后的 IP。 娃娃和体验感，还有就是你的那个能抓起来的那种体验感的速度。 嗯 嗯， 这个是可以调节的吗？ 这个 就是它那个。娃娃机和娃娃机是不是不太一样？ 对，确实不一样。不同的娃娃机，它的尤其是它的那些套件，有的是从台湾进口的，有的是在中国本土，在大陆自己做的。所以这种，这个，它的那个里面的精细程度是不一样的。 嗯 嗯， 这个就是你们都需要自己来会一点点嘛。这个对于你们来说， 我这个要参加培训的。 哦， 嗯。我曾经邀请过算是业内顶级的团队来给我们培训的。 嗯， 培训要很长时间的。 嗯，所以看似这个抓娃娃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但是运营起来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它也有简单的运营，但是简单的运营你可能得到的回报就是很简单，就是比较低的回报。 嗯， 但如果你真的精细化的运营，我真的领教了他们这种精细化的运营的这种细节，因为娃娃机做的最好应该是从日本起源的。 嗯， 所以在日本他们在这方面的这种服务是做的非常到位。 嗯，娃娃机里面还要有服务。 对，娃娃机分不服务的和服务的。 嗯，怎么做服务呢？ 嗯，服务就是比如说首先我们要保证我们的厂子是很干净的。 嗯 嗯，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的陈列很重要，就像可能一些零售店一样，有些陈列就是很普通，或者让你没有这种购买的欲望，但是有一些店它的那个陈列的很精致。 嗯， 还有那个灯光色彩都让你就想去看一下，然后看的过程中你就会引起你的注意，然后你就会转换成顾客。 嗯， 所以这个陈列和它的细节，包括你在旁边，那我作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旁边教你怎么去抓娃娃，教你怎么能更快的抓到娃娃，这样的话这就服务。然后抓到了以后，然后让你感觉，就是增加你的那种，提高你的欢乐的那种感觉，这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嗯，就是这个体验感要做好，要把这个戏做足了。 嗯，因为我们在培训的过程当中看到过日本他们做服务。 嗯， 日本因为可能跟文化不一样，他们是跪式服务，他们真的就是跪着给顾客，就是。你因为有很多小朋友也是要蹲着跟他们说话，但是他们就直接跪下，然后让他们觉得自己抓这个东西，第一个是很容易抓，抓到以后会给他们做很好的包装。 嗯， 把那个娃娃做一个非常好的气球，把它冲起来以后，外面包一层特别漂亮的包装纸。 嗯， 然后全场为他欢呼。 哦，全场为这个小朋友欢呼。 对，只要你谁抓到了都会大家一起欢呼。 这样的事情你们能做到吗？ 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的做到。 好，其实说到了小朋友， 嗯， 也是赚小朋友家长的钱， 嗯， 或者是赚一些小朋友的零花钱。 嗯， 你有没有研究过小朋友，或者说在你运营了这么长时间之后，你对于小朋友更加了解一些？ 对，因为本身自己也是孩子的妈妈， 嗯， 所以肯定要做很多研究的。然后包括我们在观察，比如说我们哪个项目，我们会去监测哪些项目是从数据来去看他们，来看到孩子到底喜欢还是不喜欢。所以我们每一天每一台机器都会去监测的。 嗯 嗯，或者是比如说我们如果是体验类的项目，会让我们的工作人员把它记录下来，这个项目是哪些孩子玩的最多的。 嗯 嗯， 然后呢？ 然后再去分析，然后再去优化。比如说如果是娃娃的话，如果甚至有的娃娃可能都一天下来都没有人去碰过，那我们马上就会尽快的把它用快速的方式扭转，然后再进新的。 嗯，这个靠数据说话。 对。 嗯， 我们的数据，娃娃机的数据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为了搞这个数据我们真的花了很多精力。 嗯，就是它不是一台机器，它是好多台机器。 对，每一台机器的每一天，然后而且你有可能今天要明天就换的是不同的娃娃，这些数据都要更换的。 嗯 嗯， 那你们有这个能力去分析这个数据吗？ 我们这就是我的合伙人里面有专门做数据分析的。 哦， 嗯， 后面引入了合伙人了。 对。 好，下面我们来谈人啊，来谈人。嗯，那么人包括员工嘛，也包括合伙人或者是管理人员啊。 嗯， 你怎么来看待这个选合伙人以及啊招聘员工和管理员工？ 其实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嗯，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在前几年基本上都是我自己在带所有的这个项目。 嗯， 然后到了后期我发现，因为我自己也在不断的去探索怎么样更科学的创业，所以我参加过很多的这种创业营啊，或者是各种这种知识付费平台的一些课程，尤其是创业课程里面就讲到，第一个是在创业，如果我们自己一个人做生意，就是做生意，如果你想把这个事情做大，一定是不止一个人，至少两个人以上才能把这个事情做起来。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在找合伙人。 夫妻店不行吗？ 夫妻店我们刚开始就是夫妻店，说实话夫妻店因为它属于双重身份，你既是夫妻又是合作者，那在夫妻的时候你可能有个人的情感在里面，作为创业者你又有自己的这种判断和这种方式，这种差异，当如果在工作当中遇到一些问题，然后你再带回家庭中去，它是揉在一起的话，会容易出现很多的摩擦，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做夫妻店。当然刚开始可能会夫妻一起来做，但是一定要给自己一个时间点或者一个那个界限，把这个分开。 嗯，好，那你那个合伙人是怎么找到的呢？ 其实我找了好几波合伙人。当然我真的很幸运，我的朋友们，因为当时在创业的时候有一个课程嘛，就讲到说其实你经常要找的是三类人，就是三 F。 第一类是你的family。 那就是 family 吗？ wife 吗？ 就是 wife 或者是你的那个 husband。 第二类是你的 friend 里面包括你的同事啊朋友啊，就这些人。 嗯， 第三个就是 foolish， 就是傻子。 啊，不是 father 啊。那个你扛机器的第一类啊。好， 所以我 为什么是傻子呢？ 那个可能是讲的是一些就是不懂那个项目的投资人吧。哦，但是其实我觉得那一类他只是开个玩笑吧。我觉得主要还是看第一种和第二种。 嗯， 所以我第一种当我已经也都接触过了，我真的说实话每次熬夜的时候，我曾经在一个商场经常只要是开店我就会熬夜，至少是3到7天。所以是很孤独的，真的累得跟狗一样。 嗯， 所以创业 你见过凌晨3点的北京吧？ 见过好多回。 这两天这个文章朋友圈刷屏哈， 对， 凌晨三点的北京是什么样子？你跟我说说吧。 我经常会听见鸡叫的声音，或者是听见，就是， 城里有鸡啊？ 我真的有听到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反正就是看到那个就是因为有的是露天的，就能看到那个天色的变化，从黑变到慢慢的变白，就那种感觉。所以我们回过来说那个合伙人的选择，所以我第一层就是 family 我已经合作过了，我发现我真的不忍心让他们，比如说我的父母，我不希望他们真的那么辛苦。然后关于夫妻创业，我也觉得这个会混淆很多的，会很复杂，所以我们最后还是把它分开，这样的话大家更轻松一些。第三点就是最后，所以就找到我的同学。第一波我的那个合伙人我找到他们真的特别给力，先借钱给我，然后最后又从债务人变成债权人，就是变成 债转股 东。对，但是后来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因为大家拿钱很容易，但是人出不来。 嗯， 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难的点。 没时间。 一个是没时间，一个是你的公司可能还不能cover 给到人家能够跟他现在的薪水相比的。因为我当时找的同学是我的大学、我的初中还有我的其他学习的同学，三类同学。 就是他自己干挣得多，跟你这儿一起干的挣得少。 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足够成为一个公司的那个创始人级别的。 嗯， 所以当时我还一直看雷军，老说雷军就作为 CEO 或者创始人主要就是去找人和找钱。我当时不理解，我在第一个阶段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去找人，后来发现人真的很重要，但是他们 真的因为各种原因，因为当然也因为我们发展的原因，最后人确实都没有出来，最后又把要从股东又变成了债权人。然后好在我觉得他们真的特别的好，然后我曾经还有一同事也是，我第二家店其实就有一股东，他们也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出不来，他们主动提出，所以真的是这帮朋友给了我很多很多的帮助。 嗯，听出来了，就是有感恩的地方哈、啊嗯，有感到很幸运的地方、 太多感恩了。 对，当然也有和理想感觉有差距的地方， 嗯、 就是你刚才所说的，一起这个 嗯， 管理的团队当中啊，没有合伙人。 对，还是其实就没有真正的合伙人。 那只能从员工当中来选拔喽。 员工也考虑过，但是可能因为就是在这种。大家的这种可能还要再等待， 嗯， 因为每个人的他的那个程度或者是他对这个事情的理解还不太一样。 那你知自己不又得天天看三点钟的北京了， 一直就孤独了比较长的时间吧。当然其实也不是孤独，就是至少就是在这个合伙人层面上没有人一起跟你太多的去一起去共并肩作战。 嗯， 但好在我现在很幸运的是我现在刚刚找到了一个合伙人、 哦、 然后他被我忽悠过来了。 所以其实我们能听出来，就是冯烨的创业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 太多的血泪史了、 但是磕磕绊绊走到现在呢、至少各方面发展的还比较上道，在正轨上啊。有一些小磕小碰或者是一些小意外，但是呢就像那个游戏打怪一样，也都是一路过关斩将走过来了哈、刚才说到的是你的合伙人，那我们还得说说这个管理。 嗯， 比如说哈、你这些店很多又涉及到的是这种零售的领域是吧？大家买一次交一次钱，怎么来收银这个问题上怎么来进行管理，这也是很多人特别是想进入这个领域创业的人非常想问的一个问题。 对，确实，因为你如果只是一家店，你可能大多数都是自己去收银啊，当老板、然后你要扩展到很多家店，甚至还有你看现在有很多上千家店上万家店这样的店，如果你光是靠人来去解决这个问题是很难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也一直在思考怎么去除了信任本身，还有就是靠制度。最后我们想到一个比较可持续的办法是靠激励。就合理的激励制度来够能够让这些大家能够发挥他正能量的东西，而且让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正面的那个方面去。 这方面你有什么参照吗？或者是又吸取了什么高人的经验？ 确实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个关于跟怎么样去激励每一个员工的这种动力。因为我发现了，我也自己比较过，我自己做为自己做事情的时候跟去打工的时候那种状态是不一样的，就是你使得那个劲儿都不一样。所以我们正在做一个计划吧，就是希望把我们的店希望能让员工来参与更多的这种就是分红的机制。让他们能真的成为这个某一个店或者某一个业态的主人。这样的话他们也会去就把这个机制先做好，让他们能够更好的获得他们比如多劳多得。这样的话就能够避免掉一些可能负面的那些东西。 其实你说的这个呢正在很多的这种零售领域啊服务领域啊所开展。 是 曾经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做冰淇淋的，他也有很多分店、也跟你一样嘛，他有收银有制作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呢他们也是有这样的计划，这样的话员工的积极性一下子就上来了。 对，我正好有一朋友也是我就是我同学，他以前开了十几家药店，发现去年开始就发现这么多药店下来居然是亏损的，所以他也就是想了很多很多办法。最后找到一个办法，就是我刚刚说的，他用激励制度，他把店相当于合伙出来，让员工成为这个店的合伙人，或者他也引入了，他也是分阶段引入的。第一个阶段是让员工能够为这个店做一些这种算是 PK 制吧，用他们的承诺，就是我们比如说把这个店合理的一个金额给到员工，超额的那部分就会把大量的钱分给员工， 然后这样的话他们的积极性一下子就上来了。而且听他说他们的员工以前根本就不懂什么叫路演，也不懂怎么做 PPT， 就为了要去竞争上岗，这个每个店，因为他有10个店，他把其中的一些店拿出来做一些这种竞选，然后他都没有教他们，因为他自己都不太会写 PPT， 他说你们就不用写 PPT 了。都没有想到他们有3个人上来就直接拿着 PPT， 还拿着这种各种分析报告给他给大家讲。最后他的效果就是在他引用这个制度以后，头一个月还是亏损的，第二个月是亏3，就是减小了亏损，第三个月就是挣了5，然后再往上就是都盈利都是几10万了。 嗯 嗯， 就这么明显， 非常的明显。所以这个制度我觉得顶层设计非常的重要。 对，你说弄一个监控探头在那儿，效果肯定不如这个合理的制度来的这么明显。 是，我越来越觉得，就是如果你的这个人没有管理好，或者是他们没有出他们的人效，不是他们的问题，是管理者的问题。 嗯 嗯， 好，我们节目即将结束啊。 嗯， 其实呢，这个很多产业啊都在发生很大的变化。 嗯， 就比如说这游乐场，不管大的也小的啊，这些年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不可能孩子老玩一样的，就像刚才我所说的那种摇摇机也是越来越少了。 是， 那你对未来有什么担心，或者你觉得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到你们今后的发展？ 我觉得肯定就是把这些担心作为一种动力，再去做新的升级。确实无论是儿童设备还是其他的，其实任何一款产品它都需要更新和迭代，还要升级。哪怕是服务都需要升级。所以我们正在不断的去向，比如说可能国外啊，还有这些比较发达的这些区域去看哪些更好的，我们不断的去把新的东西引进来。我曾经也会去为了研究怎么那个让孩子们玩水玩得好，我专门还跟一些厂家去合作，看能不能做出一些比较有特点的，让能够互动性很强的，家长和孩子都喜欢的这种产品。 嗯，我这里有一个统计啊，预估中国儿童消费市场的规模接近4.5万亿，其中儿童娱乐消费的市场是可能会突破4600亿元。 嗯， 这么一个巨大的市场，其实还是在这里面大有可为。那非常感谢今天冯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最后还有30秒的时间，对于那些想创业的妈妈们，你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大家？ 我觉得想创业的妈妈最好要想清楚你到底创业是为了什么。如果是为了陪孩子，我建议要三思。我希望的是把孩子陪好了以后再来创业，还有创业要准备好足够的资金，这个很重要。 嗯。好，谢谢冯烨今天的光临，也谢谢他的分享。接下来是北广购，朋友们节日快乐，明天见。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